生多八隻，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7月21日嘅大军阀啊！喂，我哋好似喂，好似冇争咁啲光喎。喂，开盏灯先，大佬啫。唉，呢、這个 好暗啊， 系啊，面目无光，唔系好老礼啊。咁阿龙咧未到嘅，咁嗱，今日预告一下先。咁阿冯剑基，即系阿基哥吓，阵间咧就会喺第三节嘅时候咧就会入嚟嘅。咁就希望各位咧网友踊跃啲，就而家咧就储定啲问题，咁样样咧，然之后就一次过问嗱，咁样。你而家你 chat room 入边咧，唔好打住先，大佬，我哋即系碌单唔切嘅，咁就最好咧就系摆花生谷先啦，系嘛？咁我哋一阵会出 post 咧，就会叫大家咧就系会集合啲问题嘅。咁啊，即系你知啦，呢排好兴噶嘛，一句说话即系喺本土派又好流行噶嘛，就叫做补选近鸟咁样样噶嘛。 咩话？ 补选近鸟啊，系即系等于好似天国近鸟咁样样咧，系嘛？即系、你知啦，你补选近鸟啲蛇虫鼠蚁走晒出嚟噶啦。啊，我唔系话基哥系蛇虫鼠蚁啊，不过 anyway， 即系总会有人咧就有好多准备嘅咁样样。咁啊，即系你既然吓、啊，即系呢一个时间，即系叫 DQ 四啦，系嘛？即系亦都大家已经摩拳擦掌啦。咁但系就嗱，即系呢个大家希望拜托各位咧，就其实系。集合下啲問題，自己咧喺個花生谷嗰度咧就提咗出嚟先。嗱，另一樣嘢咧，咁啊亦都要呼籲大家嘅各位嘅，咁就係因為咧，我哋唔知呢排點解咧 ，YouTube 咧就非常之失靈嘅。咁啊，最近就係我啲節目咧，嗰啲出啲廣告咧，就係、是、時有時冇。咁啊變咗咧，就你有時會見到我哋大軍閥咧，就係、是、當晚就已經有噶啦。咁但係咧，就係點解我哋有時 hold 住唔出啊？嚇、啊，就出啲唔出啲啊？咁啊，就因為咧。啲唔知點解我哋 send 啲廣告又冇出到嚟，咁所以好大鑊啊！即係我哋呢排咧，我哋就同呢個 YouTube 就交涉緊嘅。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點樣都好啦，即係其實我哋都唔可以太依賴呢個 YouTube， 呢個好大鑊啊！呢、這個就咁啊，即係因為阿院長亦都嚇、啊，即係同我哋講，即係喂。诶、哎，唔系路喎、啊，系嘛？即系使唔使要，即系要 set up 一个月捐计划啊？定点样啊？即系其实希望就喂长做长有啦，咁样样系嘛？即系唔会话即系俾呢个 YouTube 链住个春袋啦，系嘛？呢个好大镬噶嘛？咁你又有啲友吓，即系郁文咁样呢排成日提鸠我哋啊，有人监听我哋、啊，又我哋偷鸠佢啲片、啊， 又投诉我哋， 又投诉我哋、啊，咁呢个好大镬、啊。如果你话即系 YouTube 冧咗嘅话咧，真系好唔掂呢个就。咁啊 ，anyway 啦，嗱。呢啲閒話就講到呢度啦，咁就就琴日啦、前日啦，其實應該咁樣前日啦，咁就呢個財委會最後一日嘅會議，咁理應咧就係、是、DQ 完四個議員之後咧，其實就係第一次嘅一個正面交鋒嘅，即係你話同政府，喂，即係你諗下啦，即係你話要為咗不能一切如常，點樣不能一切如常咧？係嘛？係咪全面抗爭咧？點樣滔滔鍋咧？係咪要即係做啲嘢出嚟試下意咧？咁樣樣，咁即係一片混亂。咁我哋有條片嘅，我哋去咗先。 宣誓覆核事件咧，系令到大家有啲系情绪或者想表达你嘅意见，咁我明白嘅。 明白。 我哋始终都系为人民服务嘅啫。 为人民， 请你唔好咧，再喺我呢个会讲呢样嘢。如果唔系咧，我就会视为你系想逼我咧，系赶你出去嘅。 咁唔出声咯。 我嘅反应已经系非常之克制。如果你咁样都认为不能够接受嘅，我就系要企喺度，我系唔会坐低嘅，我唔会骚扰你嘅会议，我只系企喺度抗议啫，咁都唔得。 佢话唔得就唔得啦。 我最后警告你， 主席，我冇拖到你任何嘢，你可以继续进行个会议，我阻住乜嘢嘢？ 暂停咗个会两次之后咧， 我现在系要请你离开呢个会议室嘅，因为你的行为极不检点。陆俊雄议员，请你唔好影相。 哦。 企喺度就唔得，保皇党影相就得啦。财委会开暑假休会前最后一次会，重点是想过36亿嗰个教育新资源和几个公务工程拨款。朱凯迪话，就算过到都不代表是议员的胜利，钱点使咧应该是由人民决定啊。咁财委最终冇功课交边个急咧，保皇嗰班咯。琼子话决定会上唔讲咁多，嗱嗱临表决最好。呢条电波话财会仲有8个 item 要过拨款， 咁唔使担心啦。财委会以大比数通过36亿嘅新增教育经常开支，阿迪提出一项冇约束力动议获得通过，就系、是、要求当局半年内研究将资助推展至8大辖下自资学士同副学士。杨局长话立会复会之后会以书面跟进我。 咁好啦，咁大家见到啦，前日就係呢一个陈建波啊，喺关键最后嘅时刻呢，就同呢一个黄碧云就眉来眼去，咁最后尾呢就係、是、呢就黄碧云呢就係、是、应承放水，就将嗰个表决时间呢就由呢个5分钟就变成1分钟，咁即係帮呢一个陈建波就成功展布啦，係咪咁就令到呢一个呢叫做係即係36亿嘅教育部款就成功咁样就叫通过咗啦，咁样咁因为其实咁样讲㗎嘛，你话这个财委会之前嘅一日啊，即係呢个会期今年嘅立法会会期其实最后一日，即係大家都希望就係做一个最后嘅抗争啦，係咪咁如果你抗争嘅话，你其实即係正如佢哋所讲啦，不能一切如常啦，咁系咪要拉冧佢呢，系咪系咪系要即係瘫痪佢呢，即係呢一个其实系当然啦，即係如果你话分歧嚟讲咧，其实叶建源第一个已经讲咗佢分歧出嚟，即系喂呢样嘢，其实佢哋自己争取嘅。其实你之后啊，呢、這个阿黄碧云佢自己解释，佢都解释到好清楚。我头啱啱听啊，即系阿铭爷啊，即系喺 D100嗰度即系质问佢咁样样。喂，即系你之前嗰晚，喂你叫有共识嘅吓、啊，即系呢一个陶谨申佢自己带住成班泛民出嚟讲。喂，即係嗰個究竟點樣去撥款嗰樣嘢，點樣去阻住？喂，佢又有共識㗎嘛。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哋嘅講法呢，即係民主黨嘅講法呢，就永遠就係話喂你抗爭拉布之前係咪即係點樣去做呢，佢哋唔會用拉布呢個字眼，永遠唔會嘅。就正如上一次係咪，如果大家仲記得點樣拉冧呢一個叫做係網絡23條嘅時候，佢哋唔係話即係拉布㗎嘛。佢哋就話喂認真逐條審議㗎嘛。而佢今次所谓佢自己去对住记者讲嗰啲说话咧，就系、是、用一啲咁样嘅字眼，咁大家以为啦，你有共识又话认真审议，咁即系拉布啦，系咪？吓、啊，即系大家会咁谂啊？ 最重要嘅关键嘅问题就系点咧？其实谂有一个好基础嘅问题啫、 嗯， 即系英文就好 fundamental、 啊。 你想唔想去个36亿个先？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呢个 DQ 四嘅事件，我全面同政府开战嘅时候？我不惜牺牲一切，连嗰36亿都俾翻佢啦。 嗯， 嗱，你问呢问心呢个自己嘅问题就得噶啦。嗰啲咩5分钟改1分钟啊，即系系咪认真审议嗰啲，系技术问题嚟嘅啫。因为你嘅总路线一定要答啊嘛，呢、這个问题。 系，究竟你系咪嗱，即系嗱，你而家话抗争啊嘛，而家林郑佢回应你嘅策略。就系佢用民生嚟绑架呢一个咧，即系叫政治啦，系嘛？即系嗱，你如果要抗争嘅话，嗱，我将呢啲嘢摆上嚟啊，而嗰样嘢，唯有你不断咁样追求紧。阿黄碧云讲好清楚，就系话，无论教育拨款又好，无论嗰个医院扩建嗰个计划都好，呢两样嘢佢都系话一直以嚟争取嘅。 嗯， 吓，咁嗱，讲真，嗱，坦白讲啦，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唔会反对你去通过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同啲队友，你同阿朱凯迪佢哋，即系一齐喺度开，我唔知系咪而家仲系叫饭盒会啦，系嘛？咁你有共识之前，你点讲嘅先？有冇将嗰啲原则性嘅问题讲清楚，底线嘅问题讲清楚先？即系而家俾我睇到就系冇， 我觉得就系模模糊糊咯。 系咯，即系大家细照啦之类嗰啲啊嘛，系。 即系如果唔系，唔会出咗啲咁嘅洋相出嚟噶、 啊。 其实系洋相嚟噶，所以无论共产党又好，特区政府又好，建制派又好咧，睇到你包仔咁搞咧，即系真系笑碌地嘅。你 系 自我消耗啊，自我抵消啊，你谂下。即系叶建源同朱凯迪系两个唔同嘅说话， 甚至乎是互相批评的。在财委会里面喂见到喂咁人哋咪成功咗係分化咗你哋囉。但如果你定一条总路线，点解我话要问一个 fundamental 嘅问题呢？你条总路线係宁愿不惜一切係唔过佢嘅。咁冇问题喎。即係话我哋已经有心理准备去付出呢个代价，因为你呢个特区政府係不义嘅。因为中央政府的人大释法是不义的，所以我宁愿同你玉石俱焚。你定了一条路线就清楚了。另外一条路线你得两个选择的啫。就是说无论点都好杀了先。我要同选民交代，因为我争取了咁耐，我摆了个政纲在这里，当有一个的时候你不过，那我怎么搞啊？喂，这个也不是坐得晒的，民心亦都不是坐得晒。因为为什么呢？你看得到那些的拨款嘢写教育界是泛民票仓嚟噶嘛？无论佢嘅家长又好，无论啲尤其是教师添， 唔系呢个明白，呢、這个明白。 所以嗱，你唔定到呢条路线，冇足够嘅心理准备去回应嘅话咧，就其实章法大乱。你有你嘅谂法，我有我嘅谂法， 系 嘛？我就视 DQ 为最重要嘅一个嘅政治议题，我系要抗争嘅。我理得你36亿教育拨款啦，我理得你医管局嗰啲拨款啦，关我咩事嗰啲嘢？系嘛？不惜一切同你玉石俱焚。嗱，如果你定咗呢条路线嘅话，冇问题，你解释得到就得噶。同样道理，你话要过36亿嘅时候，话要过医管个拨款嘅时候，你解释得到就得噶啦。系嘛？我一单还一单处理，亦都得。但系似乎系乱晒大龙咯。个问题系在于，因为点解我都其实喺半年前已经讲啦。你2016年立法会选完之后，你一唔开饭盒会。或者饭盒会是不齐脚不齐人的话，那你就出事的了。是出事的会。因为大家是有步伐不协调嘛。有人对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和想住的抗争策略是不同的时候，那么大家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咯。 不是，我真的不介意呢，即是冯啊，你说啊黄碧云呢，即是有这样的顾虑。即系大家亦都明白，系嘛？ 咁你咪早讲 咯。佢嗰、那个系啦，即系 你早响，你话我哋承担唔到呢个政治代价，系成班教师本来系我泛民嘅票仓，攞七八成嘅，而家系输翻晒出去。我输完 DQ， 我再输埋呢班教师，甚至乎家长都嘈你。 唔系你知唔知最毒嗰嘢咧？即系其实就系因为即系嗰啲建制派喺呢、這個即係所謂叫做係咩37A 啊，係嘛？即係嗰個叫做係即係將嗰個嚇時間就將佢縮短啦，係嘛？即係由5分鐘變1分鐘。即係佢哋即係你嗰啲建制派就係喺佢哋事前已經係 walk out 咗啊！而呢一個陳建波本來咧，即係如果你以前要剪布嘅話咧，佢哋係會要呢一個建制派咧，就會做呢樣嘢。 佢應該係通知咗廖長江， 梗係啦，班長啊嘛，嗰、那個係 班長就唔睬你， 係啦， 有咩事你揾泛民， 全部孭上 我哋冇所謂啊！你過唔過到，因為點解對佢嚟講佢係冇影響噶。即使你唔過咗36亿，佢又繼續當選噶，因為背後有阿爺照啊嘛，係咪啊？甚至乎今日有人講就係話中聯辦嘅介入嚟噶嘛， 係呢、這個係呢、這個 Q 爺講嘅呢個 係中聯辦介入就係叫啲建制派利用呢單嘢係玩炒泛民啊嘛，所以你問嗱，如果你話全面抗爭嘅，我都解釋得到嘅、哦，喂大佬，你個立法會仲成世界嘅？十几万市民大众选出嚟嘅立法会议员，你一个人大释法，一个靠一个法官，就可以剥夺晒我哋所有人嘅权利。喂，呢个系匪夷所思嘅一样嘢嚟嘅。喂，同埋如果你话有追溯力嘅话，喂，咁以前黄毓民、陈伟业嗰啲系咪全部追翻晒佢啊，大佬？你又想去日本啦，大哥，追翻晒佢哋啊，即系back day翻去嗰日嘅时候，其实嗰啲钱你要赔翻晒啊，甚至乎输埋堂费。喂，你可唔可以咁做咧？咁你唔係借呢个机会同佢全面抗争，你仲等几时？係咪？喂，亦都讲得通㗎喎。但係个问题两边嘅选择我觉得都唔係错得晒嘅。你问我都抉择唔到。因为我唔係当事人，亦都唔係当局者啦，係咪？但係你都要大家傾清楚究竟我嘅战略係点㗎。你一唔傾清楚就各有各各自为政。咁咪出事囉。喂，你系出丑俾人睇嘅成个泛民，朱海迪对叶建源嗰一幕啊，哇！我睇完之后都 抹一把汗啊，大佬！人哋睇住你嚟食啊！ 系啊，啱啊！咪尤其你最最样衰就系你做嗰、那個，即系阿黄碧云佢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嗰张台啊，仲系冻紧，仲系冻住阿刘小丽个人头喺度噶，大佬啊！即系你。你喂你个台面你就摆住人头，喂原来你后，喂原来你咁样，即系你后面插佢一套，喂咁你真系情何以堪咧？真系呢样嘢，唉，真系，喂，我觉得就呢一、這个系非常之肉酸啊个画面吓。而讲真啦，即系其实呢样嘢咧，你如果呢个团结嘅关系破裂咗嘅话咧，其实系一个恶性循环啦。即系嗱，你而家你话叫人哋团结一齐话，喂不能一齐遇上系嘛？要叫人哋捐钱啊，或者一齐上街啊。其实咧，见到你咁嘅对人咧，都唔想 上。我完全理解 咧，呢样嘢系 或者系明白嗱，理解明白唔代表接受啊。民主党教协嘅谂法系点样？ 明白， 因为点解佢觉得好难同人哋解释啊？ 系 你呢个抗争路线。即是全面将佢即是玉石俱焚的是很难用同群众解释的。其实就是说你作为政治领袖你是有责任作出政治决定的时候向群众解释甚至乎是游说的嘛。其实他是想懒了这一步啊。而家就皆大欢喜啦，佢觉得 亦都系咁。 一方面我就动下啲牌出嚟，又搞咗两次塔得 Q 个财委会，嗱又最后一次会议啦。跟住咧，我又抗爭下，又呢、這個又過到，咁咪食曬四方飯咯。即係香港人就係咁諗噶，香港仔就係咁諗噶啦，梗係想食曬所有嘅好處啦。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世界 no pain no gain。 而坦白講啦，咪咁講啦，即係其實亦都時間太倉促啦。即係你 DQ 咗之後咧，你最後拉屎一個財委會啦，其實就係差唔多係。相隔的時間是五日到嘅啫，你是不是可以話可以聯合到大家有共識出嚟啊？都唔容易啊！ 好難抉擇嘅呢樣嘢， 好難抉擇嘅其實係。 即係正如你我僆仔當年搞嗰陣時候，喂領匯，喂幾廿萬人喺度抽緊個股票，你就同人哋反台嘅時候，即係所以阻人發達啦，大佬。喂，你係要承擔呢個代價㗎，你又要諗點同人解釋㗎，或者要自己死頂㗎。喂，同樣道理，泛民如果你係要頂嘅話。即是就 DQ 嗰样嘢系全面同个政府不合作、全面抗争嘅话，你就要谂一个问题、就是。 而香港人， 我要同人哋解释噶。 而香港人亦都系咁噶嘛？嗱，你立法会里边，即系如果你泛民，你点样自己插大髀牺牲嘅，然之后同佢抗争，唔关我事。OK， 我支持你，系嘛？ 你唔好影响到我。 咪系啦 ，exactly 就系咁样啦。而呢样嘢咧，亦都系其实系黄碧云佢自己嘅两难，系嘛？即系大问题就系话呢样嘢理解，但系咧就你应该同最激进嗰翼嘅。同事就讲清楚嘅，就唔系话好似而家咁样，喂，你好核突啊！因为其实你就表决咗之后咧，而激阿朱海迪啊，同埋阿万必啊，即系阿张超雄嗰扎咧，佢哋自己出嚟即系搏麦，就啲而嗰啲记者问佢，点解你唔同埋民主党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比较进步。 喂，所以先不论啊，过唔过到三十六亿先咧、啊，你净系各自搏麦啊，都笑死人啊！ 系啊。是啊 是，喂，你原来不是一个整体嚟噶， 系啊，啱啊， 系咪？喂，你 散咗啦，系 事前又唔同人哋倾清楚， 系 或者你做自己内部相对近啲嘅人，做下啲游说工作啦、或者大家互相说服啦，睇下点样去决定啦。所以我话嗱，两边都唔系错得晒噶，不过问题就系、是、当各自为政嘅时候，就两边都错晒。得一个咁嘅结论就唔系各减五十大板啊，而系在于你咁重要嘅问题，当人哋用民生嘅问题去骑劫你呢个政治嘅时候，你咁你点搞？喂，日后系不停出现噶，喺面对而家个特区政府嘅专权里边，你谂下佢调嗰啲议程嘅时候，特登帮你压你添啦，你仲未有一笔未计嘅公务员嗰笔咧？你死唔死啊？公务员都系票仓嚟噶，中产阶级嘛。 即系，唉！ 你泛民嘅票仓难听啲讲，有咁嘅群众就有咁嘅领袖。 今次真系俾呢啲建制派咧，系赢到尽，玩到尽。你最后咩尽？陈建波就喺度话：，哇！赞你，即系有大局意识啊，系嘛？即系，哇！即系，吓、有智慧啊，又成嘅，有 唔系你泛民够吉屎嘅 吓？ 你够胆承担呢个代价嘅，你咪话唔过咪唔过咯？我哋会同选民解释。点解喺咁嘅政治环境里边，我唔可以俾佢用民生嚟骑劫我政治？因为政治系更加重要。你够胆咁讲得噶啦。 你繼續堅持落去你條路線。 其實同講真啦，即係你民主黨，你有咁多街，你有咁多地盤啊，你有咁多 office 啊，其實講真，你可以發動你所有嘅地辦，喂，同啲選民解釋，喂，我哋而家我哋要放棄咁嘅我哋要放棄呢個撥款，我哋放棄呢個原則，點解？因為我哋泛民一個整體嚟嘅，你要做呢樣嘢啊嘛。如果你真係要決定全面抗爭嘅話， 同埋幾個月就翻嚟財委會再理過噶啦。 系啊， 可以过噶系嘛？嗰、那个议程都会继续摆到噶嘛，唔系话呢一次拖到呢、這个你唔系否决啊，你冇否决到啊嘛， 系冇否决啦， 咪几个月之后再嚟咯，系、嘛？我要俾个下马威政府睇咯，喂系咁噶啦，喂你将政治捆绑我民生嘅时候，点解我唔可以将民生捆绑政治咧？调翻转头嚟讲。咁咪全部推晒共产党度咯，推晒特区政府度咯。 而家个局面就系你条底牌穿晒啦，吓各有底线。 唔系佢知道你条底线就大镬啦。 系啊， 即系日后咧，佢用翻同样嘅伎俩咧嚟挟你啊。 吓，唔系你自己认噶嘛？ 挟持你啊！ 我听啱啱阿明问佢嘅时候，佢自己认噶嘛？两样嘢都系我争取，人哋咪下下都用你自己争取一啲嘢嚟挟你咯。 咁你就大镬噶啦， 咁你仆街啦，系嘛？好，休息一阵。 唔该晒。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